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朋友们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请大家欣赏了电影《青春之歌》的上半部分，今天呢，请大家欣赏这部影片的下半部分。 这一天又是天傍亮的时候，林道静走回家。 道静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你白天出去，晚上一夜一夜的在外边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我要你说。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，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。 什么？你不要忘了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必须服从我。 永泽，你知道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，这使你和我都很痛苦。我们都还年轻，咱们分开吧。 静，你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各奔前程吧。 是啊，他们早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，选择了不同的前程。当林道静提着行李往外走的时候，眼睛不由得潮湿了，但是他很快忍住了眼泪，尽管感情的波涛不断在翻腾，步子还是越迈越坚定。这时候太阳升了起来，林道静迎着阳光，脚步迈得更大了。林道静提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于永泽，一路走着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，可是对往事的回忆又总不能使他平静。短短的几年来的生活却使他有了多大的变化。在北戴河海边，他曾经被逼得无路可走，纵身跳进了万顷波涛，于永泽把他救了，但是于永泽又要把他圈进可怜的小天地里。要不是遇上了卢家川，接触到革命真理， 自己的青春，不是几乎又要埋葬在于永泽的小天地里面吗？现在他终于和于永泽决裂了，不必悔恨，更不会留恋，要去找党的组织，去找革命的道路。他不由得又想到这几天夜里自己寄出去和贴出去的宣传标语，脸上禁不住浮起了笑容。林道静先来找老同学王小燕，把他离开于永泽的事情告诉了他的这个好朋友。 离开老于，你一点都不难过吗？ 我难过的是我错认了这么一个人。 陆家川有消息吗？哎，小林，你知道吗？前几天我们学校里好多人都收到了共产党的传单，还有人呢把它贴在布告栏上，全校都轰动了，连蒋梦麟校长都慌了。 真的？ 嗯。 小叶， 小林，小林，你怎么了？ 小叶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传单都是我寄的。 啊？你参加共产党了？ 我还不配呢。 小林，我不懂，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呢？ 怎么没用？你们校长不是都慌了吗？小叶，我走了。 哎，小林，你到哪儿去呢？ 我要去找一个人。 世界上能有什么事情比为革命事业出力更甜美呢？你看，林道静激动的脸都涨得红红的了。他忙着去找上次318纪念会上认识的正锦大姐，现在要找到地下党，只有这一条线索。他恨不得一步迈到正经面前，把自己的心愿全告诉给党。忽然路旁一个戴眼镜的人把他叫住了。 林小姐。林小姐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是陆家川的好朋友戴瑜。 哦，戴先生。老卢怎么样了？ 这儿不是说话地方，咱们到那边谈吧。 好。 老陆在监狱里很好，他带信出来叫我来看看你。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就遇上了。咱们到那边坐坐吧。怎么样，老陆被捕以后再没有人跟你联系吗？ 没有。 不会吧，老陆怎么会没有布置呢？ 我也为着找不到你们常常苦恼，我想找不到你们自己也应当做点工作，所以我把老陆放在我那的传单和标语都拿到街上贴了，还寄了一些出去。 哦，原来是你干的。 怎么了？ 哦，好啊，很好啊。不过，我看你过于诚实了。咱们第一次见面，你把什么情况都告诉我了。在这个白色恐怖情况下，是不太适宜的。 你是卢家川的朋友，当然可以相信的。见到你可好了，以后希望你像老卢一样常常来指教我。我现在搬到大兴公寓住了。 好，我会常来看你。 嗯， 老卢有消息我也会告诉你。 好。 那边来人了，你先走吧。 好。 好，再见啊。 再见。 找 找到了一个革命同志，林道静高兴极了。可是他哪知道，这个戴瑜已经是个叛徒了。他是和卢家川先后被捕的，受不了敌人的威逼利诱，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。晚上，林道静刚走到一个背景地方，忽然一辆小汽车开到他身边，猛然刹住。 哎，你们干什么？ 下来几个人蒙住他的头，把他拖进小汽车。 开车。 林道静被捕了。他站在牢房的铁窗下面，不住地想，等着迎接那最后的时刻吧。严重的考验就摆在面前了。但是两天以后，忽然又把他释放了。林道静回到大兴公寓，推开自己的屋门，一个穿西服的人坐在他的床上。 林小姐， 这正是过去要娶她做姨太太的那个国民党党部委员胡孟安。 两年多不见了，特来拜访。 你来找我干什么？ 林小姐受惊了，特来慰问。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，为什么抓我又放了我？ 别多心了，林小姐，我没有坏意。是这样的，宪兵三团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，而且案情很重，所以逮捕了你。是我听说了，才赶快的把你保出来的。 保我干什么？ 我是个最爱护青年的人嘛，何况又是你。我想和你谈一谈。马克思主义也许不错，可是那是外国的，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。你年轻啊，千万别让他们再迷惑下去了，走上危害民国的道路。 我没有危害国家。 那街上许多共产党的标语是谁贴的？许多学校的传单又是谁寄的？ 是我贴的，我寄的。怎么样，反对你们无耻卖国就是危害国家吗？ 好吧，林小姐，今天的话就说到这儿吧。不过我还要关照你，宪兵三团蒋孝先是蒋委员长的侄子，可不大好惹呀。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人，经济上有些困难吧，这个你先用吧。 林道静一手打飞了胡孟安递过来的钱。 好心救你，死不悔悟。好吧，限你三天，三天之后再不悔过，那就别怪我胡某无情了。 胡孟安走了，留下两个特务守在门口。林道静几次试着冲出去，都被特务拦住了。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，没有同志，没有亲人，他突然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。难道还没有做什么革命工作，就要被胡孟安把自己的生命毁掉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门被推开，郑锦大姐突然来了。 郑姐姐，我 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 我不怕，看他把我怎么办。 不能跟他们硬碰。王小燕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我去找她，我们大家替你想办法。 傍晚的时候，王小燕来了，她挎着个水果篮子走进屋门，先回身揭个窗帘看了看，守在大门口的特务没有跟过来，才机警地和林道静打招呼。 哎，小林，你怎么老不到我们家里去呀？你病了吗？妈妈叫我来看你呢。这个苹果啊，是我妈妈亲自在东安市场买的，很不错的。哎呀，真是伯母还为我费这个心。 哎，你别客气了，尝一个吧。你的事儿郑静姐姐都告诉我了。 你拿刀子来，我给你削皮。 今晚上8点你准备离开北平到定县我姑姑那儿教书去。这个水果篮里是一套男人的西装，你化了妆，他们会来接你的。 你还想是什么告诉我吧，我现在要走了。 啊，你还坐一会儿吧。 哎，不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 郑静姐姐就我嘱咐你，这个计划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。 是的， 我走了。 我走了啊，我有空再来看你啊。 好，你一定要来呀。 哎，我一定来。 天快黑的时候，一伙男女学生拥进院子里。 哎，走了，别误了这场电影，快点，哎，走啊。 林道静换上了男人西装，打扮成一个青年男子，混在他们中间。大家乱乱哄哄地走出去。 今天电影是谁演的？ 今天可好 了，当然了。 那我去。 这样果然混过了特务的耳目，林道静逃走了。他来到定县一个小学校教书，在这儿他只能借讲课的机会向小学生做一些革命宣传。他总感觉生活里缺少着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一直盼望着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。过了半年，他才接到了正锦的信，说有个叫江华的同志要来找他。林道静兴奋地每天都要跑出学校瞭望几次。这一天天刚黑的时候，终于来了一个年轻人。 你是？ 不认识吧。 哦，你是林梦鱼先生吧？ 郑锦的信你收到了吗？ 哦，你就是江华呀，到里面坐吧。 好。 郑锦一来信，我就跟一位同事说你是我的表哥，所以你在这住些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，我可以跟女同事挤着睡。老李， 哎，叫我表哥呀，要装到底，可不能露马脚。 郑静姐姐把你介绍来，可太好了。希望你像老卢一样，拿我当自己人。以后要多帮助我。 在农村里教书，老是钻在书里可不行啊。你平常跟周围的农民接近吗？接近他们比我一个人来帮助你还有用，是吧？ 我不了解农村，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，所以我常想回北平去，在那儿也许还可以做点革命工作。 要工作，什么地方都有工作做。小林， 以后我晚上出去，晚一点回来方便吧？ 方便。你敲下后墙，我就去开门。 那好吧，你现在跟我谈一谈你们学校的情况。 哎，林道静谈了来到学校以后的情况，江华又问了一些他觉得很新鲜的问题，什么学生家庭成分，农民多少，工人多少，附近农民的生活怎么样。这些问题林道静虽然回答不好，但是就像突然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，他感觉心里亮堂多了。第二天，林道静赶忙来到附近农村，走进了他的一个穷苦学生的家。 林老师，爷爷，林老师 啊，林老师啊，别笑话呀，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他爹死的时候买棺材借东家的钱，追得紧呐。我只好让他给人家放牛顶账啊。孩子真想念书啊，晚上点不起灯，在月亮底下念到半夜半夜的。有什么办法啊？ 爷爷，我饿了。 我妹妹 孩子生病吃不起药啊。 我不吃药，我要吃饭，我要吃饭。 好，你等等啊，爷爷给你，爷爷给你盛去啊。 我不吃这个，我要吃饭。 林道静看着这一家人，眼睛一阵发酸，他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塞给老汉，转身跑出去。半路上忽然又是一件叫人气愤的事情被他碰上了。 你住手！ 怎么了？ 你干嘛打人？ 他割了我的麦子，我不打他。 哎呀，老天爷啊，这是我的麦子，这 是你欠我的钱。 我欠你的钱，我已经把西头那二亩青苗抵给你了，这是我自己留下活命的麦子，吴老爷。 二亩青苗就不够。 我不容许你这样残酷的欺压博士农民。 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，你再敢割我的麦子，我扒了你的房子，砸了你的锅，把那镰刀拿走。 这是我的镰刀啊，这是我的镰刀。这是我的镰刀啊，吴老爷还过镰刀吧，吴老爷。 眼见的这些事情深深刺痛着林道静的心。接连几天他走这个茅屋，进那个矮房，那些贫苦农民说的话深深地印在林道静的心上。他怀着不平常的心情在日记上写下自己的感想。 当我的眼光落到农民身上的时候，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。 听了听敲门声，林道静赶紧开开门，进来的是江华。 怎么好几天都没回来？ 出去了一趟。怎么，你同事问过我吗？ 没有。 老姜，你能把你的工作告诉我吗？相信我，让我帮你做点事吧。 对，我应该告诉你，最近我们正在发动这一代农民来一个麦收斗争。 太好了，地主剥削农民太厉害了，不跟他们干一干，农民就活不下去。老姜，让我也出点力吧。 好，现在主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。今天晚上请你办一件事情。 别老请啊请啊，你快说吧。 你现在到大陈庄去一趟，找陈兴和王老六，这两个人你认识吗？ 认得。 好，让他们约个地点跟我见面。 好，我就去。 对，20里啊。 不要紧， 最好天亮以前赶回来。 你睡吧，我天亮以前一定回来。 林道静第一次在夜里走这么多路，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得疲劳，怀着兴奋的心情完成了任务。第二天晚上，江华就在约定好的地方见到了那些农民。 咱们庄稼人一颗汗珠摔八瓣，好容易打下点粮食，可是武仁贵那个家伙，他肩不动膀不摇，到时候他倒把粮食拿走了。他还反打一耙，说是咱们农民都是吃他的。他放屁， 咱要给他不种啊，就饿死他狗日的。 是 的， 农户说是他那儿的粮食啊。 老姜，他给他点厉害看看，干。 对 对，干。 给他厉害。 对，种棉的没有衣服穿，种地的没有饭吃，他们地主老财依靠着国民党欺负咱们老百姓，咱们穷人只要抱在一起跟他们干，就能够打出一条活路来。 对 对 对， 干好 干， 反正麦子已经熟了，我看明天晚上就干吧。 对， 好， 对， 那这样吧，大伙回去赶快准备。 好， 好，好。 第二天夜里，江华溜出学校，林道静和学校另外一位老师赵玉清也悄悄地跟了出来，来到黑黝黝的田野里。只见江华招了一下手，数不清的人影突然摸进了麦子地，霎时间镰刀声响成了一片。林道静激动的再也待不住了， 走，咱们看看去。 江华不是不让咱们去吗？ 哎呀，不要紧的，咱们走吧。 江华突然看见了他们。 你们怎么来了？快回去。 不要紧，让我们看看吧。 不行，不能暴露，快回去。走吧，快回去吧啊！等隔得差不多了，就赶快往回运。 好， 咱们到那边看看去。越快越好。 好， 咱们走吧。 走。 地主带人跑来，麦子地只剩下光秃秃的麦杆了。地主当然不会甘休， 江华也早有预料，他帮助老乡们把麦子藏好，天快亮的时候赶紧跑到学校找到林道静。 保安队很可能来抓你和赵玉清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 离开这里？ 嗯。 那你呢？ 我也准备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住去。 那你带我走吧，好容易跟你们联系上，和农民也刚有了些接触，让我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斗争吧。 不行，你要回北平去。 回北平？ 嗯。 不，我已经不想回那儿去了，这里一样有工作做。 现在需要你帮我回北平去找郑锦，汇报一下这儿的斗争情况。你要把这封信当面交给郑锦，万一交不上你就烧掉它。 行。 你快走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回北平以后就到那个胡同口上有个摆烟摊的老头，你先问他12号的人家是不是都得了传染病，他要问你，你就说是护士。 老姜，我现在可以参加组织了吧？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。 小林，坚持下去，我想不久以后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。到北平，郑锦会帮助你。好吧，你快收拾，外面有人等着你。 要不是革命工作需要，林道静怎么能够舍得离开这儿的斗争生活呢？他和农民接触虽然只是刚刚开始，但是这短短的时间却使他开阔了眼界，知道了许多新的事情。现在又回到了北平，他多想快一点得到革命工作，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郑锦。郑锦大姐又搬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她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天很晚了，他只好先到王小燕家。第二天清早，他和王小燕到公园散步谈心。林道静多么希望自己的这个好朋友也认识到革命的道理呀！ 中国除了革命，没有别的出路。燕姐，你不知道在农村，地主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农民，好多人天天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。 小林，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些，可是经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你的主张是对的。 将来有一天，你也会走上这条道路的。 嗯，你现在是个共产党员了吧？ 不是。 如果我是，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你将来一定会是的。 是啊，一个人的青春只有投入到革命斗争里去，才能够放射出美丽的光芒。一定要加入党的组织，为革命干一辈子事情。想到这儿，林道静怎么能忘记第一个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卢家川呢？他情不自禁地朗诵出心里的诗句： 在暴风雨的黑夜里，你是赤过长空的闪电，多么勇猛，多么神奇，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，我是你催生下来的幸运。我们没有请谈，我们没有默许，然而我相信，我永远的相信，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。 把阴沉的监狱铁门被打碎，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斗争事迹。啊，我是多么幸福，从此我们永远再不分离。 两个人兴奋地忘了一切，他们正要往外走，忽然被特务拦住了。 站住！闪开！走！ 小林，小林，小林，燕姐，你放心。哎，小林，小林，小林，小林， 林道静又被捕了，但是敌人没有把他关进监狱，却把他押进了一间漂亮的客厅。胡梦安打客厅里间皮笑肉不笑地迎出来。 真是对不起，我来迟了一步，叫你受委屈了。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，蒋孝先不是好惹的，你怎么逃也逃不出他的手心。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年纪轻轻的何苦呢？来，签一个字，办一个手续，我立刻可以保你出去。 叫我自首？ 这是悔过自新，你只要签一个字就没事了。给你自新的路，你不走，你不怕死？ 不怕，进了你们的圈套就没想活着回去。你们枪毙我吧，狗东西，我给你拼了！ 啊！来人，来人，拉下去！ 敌人用甜言蜜语诱惑不出来的东西，用残酷的刑法也一样得不到。他们把林道静打昏过去好几次，最后无可奈何地把他关进牢房里。林道静跨进牢房，一眼看见了他要寻找的正锦大姐。 小林， 啊，正姐姐，郑姐姐，我回北平就是来找你的呀。 林道静见到了自己的亲人，浑身更增添了许多力量。在这儿还有个姓于的小女孩，郑锦总称呼她小妹妹。夜晚冷冷的月光射进牢房的小窗，三个人凑在一起，林道静向正锦大姐说着心里的话。 我还不是党员，可是我希望为党，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。我看这个日子是到了，什么也不想，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死。 表妹们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。几年前，在苏州监狱里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，他被判处了死刑，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。他仍旧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，而且愉快地生活着，每天认真地锻炼身体，研究党的文件，学习理论。他还在监狱里开办大学，教同志们学习俄文。许多人都很奇怪，为什么他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安详，这样的乐观呢？笑着对大家说，一个共产党员，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，才有权利停止斗争。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。唱得很好，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，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，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了。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，有时放风的时候也曾遇见，可是他却装作不认识，怕连累了他。当他就义的那一天，他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，修整了破碎的衣裳，向同志们握手告别。许多同志都哭了，可是他却鼓励安慰大家，安详地仰头挺胸走上刑场。在他临死前，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，心里没有悲伤失望，而是充满了安然欢乐的言辞，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。而现在，他的妻子，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。 钟姐姐，她的妻子现在在哪儿？小妹妹，你不要问了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钟姐姐。 什么？敌人这么疯狂，不管他们，来，咱们坐下来。小妹妹，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，你不觉得冤枉吗？ 冤枉，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， 我又觉得不冤枉了。 是啊，一个革命者，不要说是坐牢，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他不但不觉得冤枉，而且觉得光荣。小妹妹，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？ 当然记得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。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 叫正经呀。 不，我的真名叫林红。小林，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到党的。请你告诉党，戴瑜这个人有问题。 362号， 铁门被打开了，几个宪兵杀气腾腾地出现在门口。 等一等， 林红望了望这些刽子手，拿出梳子，从容地理一理头发。林道静和小鱼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捏在一起。 小鱼妹妹，这把梳子送给你。小林，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。你留着做个纪念。 林道静捧过林红这件鲜红鲜红的毛线衣，好像是捧着革命志士的一片红心，好像是捧着烈士鲜血染成的一面红旗，把它紧紧贴在胸前，泪水早已经涌出了林道静的眼眶。他模糊地看到林红向他和小鱼妹妹微笑了一下，就转身走出了铁门。始终没有得到林道静的任何口供，党设法把他营救了出来。林道静出了监狱，暂时住在王小燕家。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搞的卖国活动更加猖狂了，为了斗争需要，江华早就回到了北平。江华及时找到了林道静，他们来到公园， 划着小船，林道静向江华汇报了在狱里的情况。 哎，正经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， 你说呢？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。 正经判断得很对，他早已经不是我们人了。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他肯定是个叛徒。 哦， 小林，告诉你，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，为了团结全民抗日，挽救民族危亡，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，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，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。小林，你回去写个自传吧。 写个自传干什么？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，小玲，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，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。 江华紧紧地握着林道静的手，霎时间林道静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暖流从江华的手上传遍他的全身。林道静自己没有觉得，江华却看见林道静的脸涨得红红的，眼睛早已经潮湿了。这一年正是1935年，为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轰轰烈烈、如火如荼的129学生救亡运动爆发了。无数青年高唱救亡歌曲，涌上街头。看啊，林道静把自己融进了那浩浩荡荡的洪流里面。他走在队伍前面，用自己坚强的手臂挽着同志们的手臂，大踏步向前冲去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《青春之歌》的下半部分。